已经清清楚楚，不可再一起，仍未撇撇脱脱，那样回避你，没法开开心心相爱直到死，也可辛辛苦苦亲口对你讲。静静别去了，我怕眼看你要远去，看到这火心也不会跳，只好想想当初怎美好，直到我真的可以笑。时间有重回最快乐时，一分一秒，爱到这里要说再见，太快太慢亦没法变，却怕你我最会哄骗。这拉扯心理战，只好想想彼此的缺点，闭上呼吸讲再见，仍带着情人叫唤情人沙哑的声线，已经清清楚楚，不可再一起，仍未撇撇脱脱，那样回避你，没法开开心心相爱直到死，也可辛辛苦苦亲口对你讲珍惜自己，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痛痛快快笑着别离，以免我眼泪留住你。我双眼闭上，会挤。